在太阳节之际，外国主题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和代表团13号乘飞机或坐列车到达了平壤。到达平壤的有以所长瓦季姆·库吉明为团长的俄罗斯金热城金正日研究所代表团，以主席耶雷娜·瓦维奇为团长的俄罗斯金正书妇女联盟代表团，以主席德米特里·克斯杰恩可为团长的俄罗斯主题思想研究协会代表团，以主席宋克里·巴罗蒂为团长的尼泊尔先进政治研究文学论坛代表团，以主席马尼克·拉玛为团长的尼泊尔支持先进政治协会代表团，以主席阿索科·布拉萨德·苏贝迪为团长的尼泊尔朝鲜作家记者论坛代表团，以主席曼珠拉特纳萨基亚为团长的尼泊尔主题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代表团，以主席加布里埃·冈萨贝斯·马蒂内斯为团长的巴西主题思想研究中心代表团，以主席谢科·拉皮克尔·伊斯兰·巴布罗为团长的孟加拉国主题思想研究所代表团，以自力更生研究协会秘书长扎贝德·安萨里为团长的巴基斯坦主题思想研究代表团，以指导委员会成员德纳兰托亚为团长的蒙古争取自主发展白头山协会代表团，以负责人戴维·罗西为团长的瑞士南部地区主题思想研究小组代表团，以朝鲜友好协会爱尔兰支部正式代表安德里亚斯·恩斯特雷姆为团长的西欧主题思想信奉者代表团，以卢卡什·布罗贝尔为团长的捷克主题思想研究体现小组代表团，以纳伊姆·黑朱拉和埃米诺格鲁为团长的土耳其自主研究代表团，印度主体哲学研究委员会主席维频古普塔及其一行，欧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会理事长埃德蒙·朱布，加纳主体思想研究代表亚明·约瑟夫和几内亚主体思想研究代表谢库纳·卡马拉。